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以上为广告时间。 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快报。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北京时间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午间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东京快报》，我是慧凡。今天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剩下4天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继续关注东京奥运相关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女排姑娘们吧。今天距离东京奥运开幕只剩下4天时间了，那中国女排呢也是终于出发前往到了日本参赛，这跟郎平指导之前透露的消息也是一致的。中国女排也是中国代表团第4批前往日本参赛的球队，那出发之前呢，参赛队员跟教练员们拍了合影留念，大家一起大喊加油。主教练郎平指导跟队长朱婷站在中间，正式的开启了奥运之旅。其实一直到出发前的最后一天，中国女排还在坚持的训练，因为女排出征之后，从北仑跟随大部队前往北京参与备战的林丽和杨涵玉就要即将的回归到省队了。他们在赛前也为球队贡献了最后的力量，虽然最后没有踏上奥运会的征程，但是他们为中国女排做出的努力也是让人刻骨铭心的。因为中国跟日本的距离比较近，所以早上出发的中国女排当天就抵达日本。根据其他的队伍到达日本的流程，抵达之后需要先过关和接受核酸检测，流程走完之后才能够入住到奥运村。因为奥运的小组赛，中国女排被分在了死亡之组，要先后的迎战意大利、美国、俄罗斯、土耳其4支劲旅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组当中，中国女排也是做好了全面的准备。战胜土耳其和俄罗斯问题不大，毕竟都是有着各自的缺陷，土耳其呢进攻端的火力不够，而俄罗斯后排一传比较差，这都是女排姑娘们可以去突破的点。但是意大利、美国这两强一点都不好打啊，他们也是夺冠的热门之一。那美国呢更是夺得了今年世联赛的冠军，在世联赛当中一路上劈波斩浪啊，一直在赢球。而中国女排的首场小组赛会在7月25号打响，对手就是土耳其女排。比较有意思的是，朱婷直接告诉父亲决赛是8号，看来队长朱婷对于奥运卫冕也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也在此祝愿中国女排能够凯旋归来。再听一下朱婷作为本届奥运会开幕式旗手的感言。 感谢代表团对女排对我的肯定与信任，担任旗手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让我更有动力去做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大赛将至，保持平常心，全力以赴。